看到的是你的背影，只有爱你，没有高

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而多么拥有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而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

在结婚的时阵，你我缘投，情好情歹无计较，怪东怪西嘛袂晓。

预计年底前，其余全部车辆将在更多的桥下空间陆续启用，将缓解停车场地、车辆充电、车辆运维调度等问题，为市民提供随时租还新能源汽车的便利服务。北京日报消息，九号上午，在崇文门国瑞城商场，东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为契机，开展主题宣传周活动，普及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并为社区居民免费发放家用食品快检试剂盒，现场培训操作快速检测项目。这些家用快速检测试剂盒主要针对大米、鸡蛋、盐等日常食品，可以检测大米的新鲜度、水的纯净度、鸡蛋的新鲜度、碘盐的含碘量以及水产品中的工业碱等五种项目。快速试剂盒小而轻便，盒子里面整齐地码放着快检试剂，同时附带说明书，检测流程详细，操作简单，方便社区居民使用。居民们从市场上买回来的食品，在家就可以自己动手操作快速检测，第一时间知悉食品的质量。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失望，失掉所有。

怀抱里空荡荡，有梦无梦都一样，寂寞终究是个 无数

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菲儿的 Lady 啊，这一首歌呢应该是他们首个发表的作品了。而且据说啊，这一首很感人的歌是菲儿乐团的主唱的好朋友以他的真实事件呢为版本而创作出的一首歌曲。今天第二首歌来听到的是罗大佑《大地的孩子》。 宠爱你的是谁？红红的玫瑰总会枯萎，可爱的春天的孩子长大将会像谁？白云用四季来转换，东南与西北，我相助与相随，出征的你总选择生命的无悔，委屈你是否别忘了说声珍重再会。黄黄的尘沙来自轮回，流浪的大地的孩子遗忘你的是谁？茫茫的眼珠望穿秋水，寂寞的父母的孩子等待你的是谁？白云用四季来转换，东南与西北，人们用温情与冷漠相助与相随，出征的你总选择生命的无悔，回去的时候别忘了说声珍重再会。 孩子就是电影《孤军》的一首片尾曲，因为一些政治的因素啊，这部电影呢没有在大陆上映，因此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但是片中的主要演员都是大腕儿，有梁朝伟、金城武还有关之琳等等。那片头曲呢也是罗大佑的另外一首很著名的歌曲。继续来听到王菲《奈何》。 只是一个你，你心里没有我，又何？

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 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 只好等到来生里，在他乡彼此故事的开始。 苏有朋的《来生缘》，当然这是翻唱自刘德华的一首成名曲。刘德华的版本，无论是国语版还是粤语版，都应该是他经典当中的经典了。而对于很多听惯了旧版的人来说，接受一个全新的版本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而这一首由胡立伟还有小柯等人重新编曲的《来生缘》，居然大胆地用了摇滚的风格。而苏有朋的摇滚演绎呢，里面有深情，也有一些豪爽和豁达，当然也使得这一首经典歌曲脱胎换骨。继续来听到郁可唯为《活色生香》演唱的片头曲《恋香》。 是永远为 可为这些年可以说是凭借了很多首的影视金曲而被大家熟知，像2013年演唱了电影《小时代》的主题曲《时间煮雨》，还有像《古剑奇谭》的片尾曲《远方》，接着又带来了电视剧《活色生香》的片头曲《恋香》，可以说是好评不断哈。继续来听到一首李荣浩的歌《老街》。 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像为老爷爷买了热汤面，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院，流浪猫睡熟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 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带着青春的迷惘与冲动，让我拥抱你。寂静的夜里，我们跳舞吧，忘掉你所有伤悲， 吹起那忧伤的布鲁斯啊，你是我最爱的人。 只是你不愿意相信爱情，怕它有一天会老去。 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所有快乐和悲伤的源泉啊。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静静离去的一 首。再见了最爱的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旋律很优美，歌词很感人，也会想到就是典型的水木年华的风格。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其实是当时还不被大家熟知的歌手钟立风的作品。站在一个听众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这首歌并非水木年华所创造，可是却完全融入了水木年华的风格。好啦，节目的最后呢，来听到一首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很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喜欢 走去，看得我眼珠子转来转去，有什么方法让他们注意，在这里坐着一位白马王子。别怪我老里老道苦口婆心，看见心动女孩千万别客气，要要要感情这回事你还得多多学习，有空的时候我好好教你。你别傻了，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你别耍了，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不然会加碎自己。交朋友又不是选美大会，别以为你自己有多完美，换个名字留下个国籍，不给可能后悔一辈子。说爱情它不容易，我要去追寻，无尽有天择，有种真心 特价房大品。